锵锵三人行，你们好，还是徐老师、梁老师和窦文涛啊，学生学生窦文涛啊。这个咱们那天讲什么文革呀、四人帮啊，倒让我有一个岔出去的一个想法。其实那个年代啊，还可以有一个，咱可以谈谈那个年代的艺术，或者说从审美的角度看看，也别有一番风味。 对， 在我书架上啊，有这么一本书，有个人叫萧务了，哎，他是个有心人，是吧？他编了一本是这个激情时尚，就是说七十年代，他把那个时候的很多画，哎呀，我好多年没看到了，我一看这画，我就发现。很一种又熟悉又陌生之感， 所以是老外在买这些东西 是吗？ 对， 所以咱们可以一块儿来分享一下当年的一些宣传画，我估计徐老师看见会这个感动的流 热泪盈眶， 会热泪盈眶。我们来看一看，现代人也是看个新鲜，这是批林批孔，你知道吗？围着一个考古现场，里边就古人的车马嘛，这个骸骨嘛，革命群众啊，批林批孔打倒孔老二是吧？来，咱们再看下一个。 没冲进去还算好。 这是这个石油工人王铁人嘛，石油工人一声吼，地球也要抖三抖，这气魄是吧？哪像现在这下岗工人呢？咱们再看，看那个时候的女性形象，女兵，那都是这种 潇洒。 不像这个现在咱们觉得姑娘怎么算美啊，皮肤白嫩啊，杨柳细腰啊，你看那个时候都讲究 不爱红妆爱武装， 丰满壮大是吧？ 对， 哎，我觉得有是不是唐朝不就以丰满为 美？没有，完全不一样， 好吧？我们再看 他们的宫廷里 非常看，你看这个当时的姑娘是这种形象， 携带在 多高产为革命做出 更大贡献。 你看现在你觉得这样的姑娘美吗？但是那个时候大家觉得找媳妇儿就得找这样的，是吧？咱们再看，这也是女的。女工人，你知道吗？这是听说毛主席本人确实真的欣赏英姿飒爽，他还真是不喜欢那种资产阶级温室花朵那种女孩。咱们再看看，你看不爱红妆爱武装， 你发现这脸都像早期的江青的脸， 女民兵哪儿有很丰满的脸？ 对啊，早期的江青脸不是这么圆 圆 的，我记得我们放的拍的照片。 再看下一个，你看这是当时养猪啊，人家说现在分析啊，可能是那个时候实在吃不着猪肉，所以无限的对猪肉的幻想就表现在宣传画上。 对， 就这个你看养猪养的好像跟他自己孩子似的，就这种。 我以前讲过个鸟毛在同意杀的这个 哎， 对， 咱们再看知青，你看农民哎帮着知青拿着行李欢迎他们到深山里来插队啊，这是赤脚医生，拿着一个羊皮铁桶啊，去这个送药。你看，真是赤脚啊！那个时候对赤脚医生，哎，这是什么呢？手牵黄河上高山呐、这是黄河，就他们凿通高山，想把黄河这个倒流引上高山。当时改天换地嘛，改造大。 有一个叫红旗渠，我不知道现在怎么。 你们看不清这个光膀子这个劳动者的脚底下呀，是人民日报，那。就是在革命精神指导下，大家要 怎么把人民报踩在脚底下？那 对，这不是犯 这良效 犯罪？ 不，没踩在脚底下，在他旁边。 啊，良效很不正确。 哎，我们再看下一张。哇，你看这个就是什么呢？把山凿平了，变成平原，在上边种地，这就是改天换地啊，能把山头给刨平了。这当时的这个宣传画， 干过这事， 你干过这事是吧？咱们再看。哎，这是什么呢？这个。工人阶级掌握这个理论武器嘛，就是千秋功罪我们来评说。 对， 这当时这工人要教育知识分子嘛，工人阶级对很多学术问题上台发表意见。这萧务了在书里还调侃一下，就是不知道这位工人九十年代有没有下岗。 那个不，那些工宣队啊，做了工宣队以后回来以后非常痛苦，我认识过几个。 是吗？这个咱们再看下一个。哎，这个我要跟你说说，这在当时啊是一个很有名的画家，叫钱松什么，这字儿我不认识。 岩吧， 上面一个品，下边一个山，可能是钱松岩，不知道啊。他呢，你看啊，国画，这是新国画，文革时候那个年代的国画。国画，咱们古代文人有在这个画上题诗啊，题词。 对对对。 可是呢，那个时候真是新文艺，这个画家题的词我可以给你念一念啊。他说什么呢？他说这个。这幅画的名字叫今日江南分外娇，它的题词是今天的江南面貌日新，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无比优越性。我每再一次描写时，见到工农业建设又胜于昔，就是又比过去进步了，自愧作品跟不上形势的飞跃发展。1974年钱松什么记， 这样八大山人看见了就疯了， 也得自愧不如。 哎，这革新精神嘛，文艺文艺术嘛，创新。 后来太乙的美学就是说，你要把目的地放进去嘛， 对， 要种田，要丰收，有烟囱。 你看，学大寨这个梯田，当时你看。我没见过，但是真的就描写就是这样，一块山呐、啊，石头地上面铺上一层土，浇水种庄稼就能长庄稼，把山给弄平了。所以这本书里啊，讲的很多很有意思。你比如刚才咱们看的这个视角医生啊，他当时这位作者萧悟了啊，他人民文学出版社1974年在一篇通讯里边纪实的描述一个赤脚医生。在延安延川县关家庄大队医疗站，这个赤脚医生呢是一个北京知青孙立哲。你看他说呀，他当时正在这个给一个妇女啊割子宫瘤，手术床呢是一张简易的行军床。你只听见在窑洞里的一个医疗室说，你听见血管咯吱咯吱的响声。不久手术就结束了。当洁白的那个盖着的布揭开的时候，患者容颜仪态多么好啊！患者眨着眼睛，疑惑地问：“怎么完了吗？”赤脚医生跟他说：“怎么你还没躺够吗？”患者笑了：“啊，我怎么几乎都感觉不出来？”医生们也笑了。然后赤脚医生用手术前夹住小碗大的肿瘤，指给患者看。这就是你的病啊。然后这位赤脚医生北京知青啊，从1971年4月算起，先后做过胃溃疡穿孔修补、肠梗阻、甲状腺瘤、骨结核病灶清除、子宫瘤、子宫外孕、阑尾炎较大手术150多次，没有一例感染事故。手术台只是一张简易的行军床，但是这位赤脚医生说，还得向贫下中农学习。在劳动人民面前，到底谁才是医生呢？答案是贫下中农当中，病了也不去早治的老大爷才是真正的医生。有一次，他干了40多个小时，为一个婴儿做手术，但是婴儿还是死了。他就想，我一定要必须尽快学会做这个外科手术。但是有人说风凉话，说一天医学院你都没上过，想在土窑洞里开刀，太狂妄了吧？他不怕。翻开毛主席的实践论，一切真知都是从直接经验发源的，每一个字儿都在眼前闪光啊。按照毛主席说的，入门既不难，深造也是办得到的。他白天干活，晚上学习，每天 是语录， 每天小睡一会儿，读了100多册医学书籍文献资料，学会了英语，研读了英文原版的外科手术、早期癌症等。他还学德语，还练习绘画和笔译。他和他的助手练习开刀，先在动物身上进行解剖和手术实验。他还毅然在自己啊害了嵌甲的，就指甲盖嵌到肉里，他自己的指甲盖嵌到肉里，他在自己的脚趾头上动刀动剪，而且跟他的这个助手说，指着自己颈背的一个黑痣，就说你练习一下，把它割了吧。最逗的是，而助手割断了一根比较大的血管，割断了一根较大的血管。就是赤脚医生，你看这儿还有一个动手术的，你知道这是什么？徐老师，你看这是针刺麻醉，你看这位患者还笑眯眯的 跟护士在聊天， 这个针刺麻醉， 我估计陈水扁的枪打的时候就是用了 这 个，所以电话倒过来笑眯眯的。 我跟你讲，这针刺麻醉，我亲眼见过，我哥哥亲身体会过，哎呦我的天哪！在我们之前割扁桃腺嘛，在我哥哥小孩割扁桃腺之前是一个军人，就是当时针刺麻醉往手指上扎那个银针呢，认为那就能麻醉。那个军人呢，黄豆大的喊猪啊，你知道割扁桃腺就拿那带钩的钳子钳出来，然后咔拿一个小圈的剪子给你割了嘛。那个军人咔嚓，我说真是李玉和， 一不怕苦二不怕死， 黄豆大的喊猪没吭一声。我哥哥傻了，我哥哥跑了， 鱼肉没读好， 所以我哥哥的扁桃腺没有割，到现在就那次手术室惊魂，我记得很清楚，撒嘴吓得一溜烟。 对，是文革开霹雳提供大会，领导喊打倒林彪，下面喊打倒林彪，打倒孔老二，下面打倒孔老二，狠批科举不理，下面狠批科举不理。 停了一停，传达室有个人跑过来，王主任有电话，下面的王主任， 咱们那不能老是笑，那也是 还有一个，领导读的，人的正确思想， 冷静冷静， 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天上掉下来的。猫， 好，来去广告，去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你知道这个移山填谷到平原呢？有一回啊，我在看的时候，一外国朋友，法国在这，他就看哈，没法解释，说在干什么。我说移山填谷造平原呢，他说什么叫移山，他懂中国话，就是把山呢、啊、把山头搬了。我说我们中国有一老头叫愚公，他跟他的子子孙孙呢把这山呢给移到别处去了。 你这外国朋友没读过老三篇？ 没有，他睁大了眼睛。不是，他主要他倒相信，就是说一个人只要意志坚定， 这个精神 把山给移了。可是他不 明白 的是， 为什么要移？ 你为什么要把山移了呢？ 这还是那个问题。 而且他批评我们，他说，所以说你们中国人就不保护环境，好好一个山，你们怎么把它移了？ 还有很多不能理解的，比方说我现在听我的兄长辈啊，步行长那个串联， 对。 走长征路线，真走的。你说我说史无前例，这个事你能找出这样的例子吗？就是你现在叫你，我们从什么井冈山出发， 对， 你要走到湖南，走到贵州，走到遵义，然后雪山什么，然后走到延安，就走一年，一路很少的钱，就背着背包。没有什么走近路啊，搭一段拖拉机啊，有拖拉机过来啊，不 这就 搭。 现在也有人干这事儿啊， 现在也有人走 背包客呀、啊。 对，不，现在有人真的是重新走。哎，我也想去走。你知道现在有一个这个叫苗圃行动，他们不是筹款去募款去盖希望学小学啊或什么的吗？那么他们最后这一段，他们现在就走是长征路线，最后一段就是走陕北那一段，好像八月我也想去走一段。去瞧瞧， 还有那时候串联的时候接待站啊，秩序井然， 对， 很难想象现在会这样，就是几十人家拿出来免费的东西给他们吃，不会什么偷拿，而且走了以后把那个地方打扫得非常干净，所以有很多当时过来的人哈，讲起那时候，他说你们也不要把那个时候就描写成像旧社会那样，好像就一片乱糟糟，他说那个时候红卫兵串联，不要去抄家，抄家是非常违反法律，对不对？这个阶级斗争扩大化是非常。可是抄家的时候偷东西的还真很少， 对， 是是是， 抄出来以后还理出来很多东西，当然他们有的很荒唐，哎，你这个菜刀你准备复辟什么什么，那个很搞笑。 当然那个时候各家也没什么可偷的， 不有很多有钱，像上海有些大的家庭那个洋房里边金银财宝还真都有，他们正把它理出来整理出来抄，所以这个时代的很多现象要 很厉害， 要这种复制才能回到那个。 所以徐老师，我觉得我还同意你这个态度，就是说咱笑归笑啊，但其实不是嘲笑， 对， 就是我认为啊，所有东西都有它的价值和意义，你包括这个，这也是那个时期的艺术和审美的眼光， 对，对 咱们可以冷静的研究它，不是代表咱们贬斥它。 像这种社会写实主义的雕塑也好，画也好，我以前写过一篇文章就讲，其实他们是很超现实的，你想想看。像这些雕塑那些画，我们去看的时候，我们是抬头仰视，就是说我们想看这些英雄人物是什么样的人，那么这些人都是为我们人民群众服务的，但是问题是你发现他眼中其实没有人民群众，什么叫他 遥远的前方， 对，他不是看着我们的，他是不晓得在看什么地方，每个人都在看一个很遥远的地方，而他到底在看什么，这个画里面是没有出现的。 但是从人类文明的角度讲，希腊以后的这种个性文艺复兴中世纪都没有，只是在希腊存在一段，然后到文艺复兴以后到现在几百年，我们才强调每个人的个性，每个人的特别情况，大部分你说埃及2000多年哈，脸都一样的， 对， 我去那里我就特别有感受，我觉得哇，中国文化大革命2000多年的人的脸都是一样的， 对， 就是而且还有一个我特别亲切的什么，就是高音喇叭，他们是放可兰经，每天中午的时候大家一起跪下来吃东西，这个跟文革非常像，文革那个时候就每天就全中国都是高音喇叭， 对， 新闻联播，就每天早上起来全中国统一在一个神经上，就是那个高音喇叭， 然后就是晚上我记得睡觉没睡好就被人叫起来游行，就什么一个人有动脉静脉，我们也没那么睡醒，一个人有动脉静脉，那时候传达最新指示嘛，就是全部。所以其实反过来看，这些东西这种宗教化的 宗教化， 把宗教化的东西放在现实的政治上，这个是有所， 而且它是很美学的， 嗯， 就是说我们不要忽略这个艺术啊，或者是美学的东西，它在政治上起到那个作用啊。因为在当年，我觉得很多人是看这种画，比如听这种诗，他就会受感动。你等于说，像我有一些朋友啊，他们说现在重新去看当年纳粹德国那个，不是有个女导演很厉害叫兰妮吗？ 她 历史的胜利那个， 对， 他们说你看这个电影，你真的会看成一个纳粹，就是说你看了你会被他感动。你比如说或者拍那个奥林匹亚，他比如说他那个拍法就完全跟过去拍运动会不一样。他强调的不是胜利，他强调的是那种肌肉的美感，那种白人的优美的线条。然后你比如说你真的是那时候纳粹党啊之所以吸引人，比如说现在我在中国也有一些年轻人啊很崇拜纳粹， 嗯， 他们就是说纳粹的衣服好看， 嗯， 纳粹的徽章漂亮，像纳粹当年呢，他们给他们设计建筑啊，设计所有这些东西，那个人叫斯皮尔嘛， 嗯， 这个斯皮尔后来纽伦堡审判也受审嘛。那这个史皮尔啊，很多现在的一些我看一些商学管理书籍啊，都尊奉他当什么叫做现代的 CI 之父。什么叫 CI 呢？ CI 就 Corporate Identity， 就是企业身份。现在很强调这个嘛，比如说我们想到 IBM 就会想到它是蓝色的，对不对？因为每个企业大企业都要有自己的身份，有自己的设计， 嗯， 你一看你就想到它是什么样的颜色。 从美学的角度来讲，他们那个标记的这个国家社会主义这个党这个标记是非常成功的， 是非常成功的，对， 哎， 所以呢当年史皮尔帮他们设计纳粹党设计那些东西啊是很成功的。你很多人其实不知道纳粹在讲什么，但是看那些东西你就觉得很感动，你就想参加。 而且我有一个感觉，不见得准确啊，我个人的观察，我觉得那个时候爱好文艺的风气比现在浓厚， 嗯， 现在感觉都急功近利的，那个时候多少我哥哥他们都是背着画夹子画画啊，很多爱音乐，学唱歌。你像这里边这书里就讲到嘛， 嗯， 有些这个油画啊，从这个技巧上讲，素描的这个功底啊， 嗯， 包括这个油画的技巧，它虽然是用来画这种毛主席也许在窑洞里，但是他用的是西方油画的这个很高超的这个 技巧。毛主席去安源那时候有一幅画，不过那时候你也不要太神话，那时候文艺也是非常功利的，女的去文艺兵啊， 嗯， 都是有好处的，去小分队，反正漂亮女生现在都选美吧 model 吧，那时候就一条路小分队 啊。你像这位作者你说这个他有意思，他说当年有一个著名的造型叫长青指路，知道是什么意思吗？红长青，红色娘子军嘛，红长青指路嘛，然后吴清华呢一手搭在红长青的肩膀上，那个芭蕾舞嘛，一个脚尖在地，另一个脚尖啪飞起来。我记得那个时候是唯一就是说允许芭蕾舞女演员穿那种短裤下边有绑腿的， 等于是中裤型短裤， 叫长青指路。但是你看消不了这位作者，他说这个造型当年引起的是我青春期的性幻想，一直到今天都是我的骚动，这是一想起长青指路他就觉得兴奋。你说这就是说这个接受美学啊，就是一个东西出来你很难说别人看去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哎，徐老师过来人。 所以你们讲那个小静庄那个盛产诗不是高产，你们觉得好笑对不对？所以现在回顾文革，我不专门写个书嘛，就是说讲问题难过在什么地方，就比较麻烦什么，就大家都是笑，大家都觉得这个事情好笑，然后没人觉得自己有错。有一期节目你不是问我吗？你说我想我那么，我当时即兴的反应就是说我那么小，我当然是受害者。 嗯， 其实你想，我只是休息的时候，我一想哪里呀，人家跑来去逗我父母亲， 嗯， 我连一点帮他们辩护的意思都没有， 嗯， 我看到我父母亲在那里这样，你说这我不犯，严格来讲起我怎么没错，虽然我那么小， 嗯， 但是我一本能的就说我没错的。 对， 我所有后来写文革的作品，我发现他们都有三个法宝，今天我们人人都用，哪三个法宝？第一，受蒙蔽无罪，反正是我当初不知道我动机是好的，我就没错了。第二，我虽然错吧，可是我也受害， 对 啊，你问你写过什么文章吗？我舅舅被迫害而死，对不对？好像就没错。第三更重要有武器，我犯了这点错，人家犯错比我大得多的人还好好的，为什么要我忏悔？ 是， 所以有这个法宝以后，你想多少年来我们大家都是没错的。 对，所以这个我就想起来，就是其实这种的叙述的方法跟策略啊，也出现在纳粹德国崩溃之后跟日本战败之后，他们也是用同样的方法，也就是说我当年是受这个东条英机的军国主义的蒙骗，对，我没有错。那么要不然就是当年其实不止我去中国打仗，很多人也都去中国打仗， 你中国也被英国占领啊，你被其他的， 然后所以大家的这种叙事方法是一样，于是就会忽略掉一点，这点是什么，就是这叫我那说有一种理论呢，叫做机器里的小零件，我们每个人都只是机器里的小零件，所以我们没有责任。到底有没有这种责任啊？有，其实啊，有一个哲学家说还是有责任的，这个责任就是你有人是有思考，你当时为什么拒绝思考，你是受到了什么引诱，受到什么诱惑，或者一个群众的压力使你放弃这个， 至少思考危险，对不对？ 我更没错了，我那个时候是我们班领着喊口号的，可那口号都是老师教给我的，今天打倒邓小平，明天反击又请范汉峰，后来又打倒四人帮。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网通凤凰。